想再让你哭，剩下你自己一个。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留？外面的雨下得太久，我的心感觉冷漠。看到这一场过一雨，你是否再想起我？ 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留？看着现在的窗外的过云雨，此刻听着张杰的这个版本的过云雨，你想到的是谁？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全新的一周。今天呢，我们要去哪里旅行呢？有人选择会去纽约、伦敦、巴黎，也有人偏爱探索完全没有听过的一些小城市。如果恰好你是这样的一枚小众旅行地爱好者，那么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去一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却深藏美景的地方，开始我们的旅行。下次出发之前，如果有朋友非常惊讶地问一句，哎，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哪里的时候，内心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得意。下面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柯志堂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生活就是这么》。各种各样的词儿，随着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自己往后扩充吧。生活就是这么，欢迎柯志堂。 我曾经只是个不说话的狼人，直到拿起吉他，闭上眼睛。世界上好像都降落在我手里。 生活就是这么，好像少了一些词儿哈，这些词儿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来去给它扩充完整。来自于柯志堂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作品。在三年之前2015年柯志堂出过一张专辑叫做你不真的想流浪，而这三年的时间当中呢，柯志堂感觉生命就像是一场漫游，他在世界的角落游走和感受，将所有的感觉呢写下成为了歌曲，为各地的人们不断的去演唱。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之下呢，柯志堂词曲并行写出了十首创作歌曲，在本月二号的时候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叫做吟游。生活就是这么，当你觉得生活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无趣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感觉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让自己暂时的休息一下，去开启一场旅行。比如说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呢最好是不是大家所熟知的，然后呢人也不用太多，看一看自然的风光，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过程会让你重新感觉到生活就是这么美好。首先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是西班牙的马拉加。马拉加，一个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西班牙的城市，但是这里呢却是绘画大师毕加索的出生地。这里也曾经被很多的文人墨客啊以及杂志评为天堂般的城市。毕加索曾经说过，没有体会过马拉加阳光的人就创造不出立体主义的绘画艺术。来到西班牙当然少不了西语作品。 Soy yo. Sophia。 Sophia 当然是一个人，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表达了对于 Sophia 这个人的种种的思念和想念之情以及爱慕之情，来自于阿尔瓦多·索莱尔的作词作曲以及演唱。91年出生的阿尔瓦多·索莱尔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生，现在也是一位新晋的西班牙歌手。刚才听到的《索菲亚》这首作品呢，是他201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当年一出来的时候呢，在欧洲很多的排行榜上都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OK， 听着《索菲亚》，我们来到的是西班牙马拉加。马拉加先说一下地理位置哈，在西班牙南部的阿达卢西亚，地中海太阳海岸。虽然整个市区很大，但是呢集中了主要景点的老城区，只要一个小时哦，我们就可以贯穿完毕。前面说到这是毕加索的出生地，到了毕加索老家一定不能错过的当然就是毕加索博物馆了，里面收藏有毕加索的233幅油画、版画、素描、陶瓷等等。穿行于11个展厅之间，不难看出毕加索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打破规则，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当然我们转完了毕加索的博物馆之后，好容易来到一座小镇当中，好好的游走一下，看一看小镇的建筑风格，人们的生活状态。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小镇姑娘转眼已经快是20年前的作品了，来自于陶喆1999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I'm OK 当中。当我们在小镇旅行的时候听了这首小镇姑娘应该会格外的有感受，但是陶喆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小镇姑娘，其实他写的是自己的心声，觉得自己出道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己，所以想写出这样的一个小镇姑娘，也是勉励一下自己不要失去初心。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去的是西班牙的马拉加，前面去到了毕加索博物馆，而在毕加索博物馆对面呢有一个山，这个山呢叫做西布拉尔法罗，这个山脚下就是修复过的古罗马剧场。要知道各位，每当夏季到来，这里呢就会有隆重的露天表演，据说大名鼎鼎的西班牙籍好莱坞影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也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过。炎炎夏日，当我们觉得非常热的时候，傍晚海边城市可没有那么热哦，然后来到这里惬意的看上一场剧，这个过程很美好吧。王林现在的音乐风格呢可以说越来越丰富，有的人非常的喜欢，有的人觉得好像越来越搞不懂了。在今年8月8号，也就是前几天的过程当中呢，王若琳推出的全新专辑叫做《摩登悲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 If you say come on to me， 如果你对我说来吧的话，这首歌的歌词非常非常的短，只有 If you say come on to me 这样的一句歌词不断的重复，加上非常有王若琳个人特色的无歌词吟唱，这首作品其实唱出了少女期待爱情的幻想世界内心戏。如果你对我说来吧的话会怎样呢？少女时而娇羞，时而雀跃欢呼，冷静下来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哀伤。如果他不对我说这句话又会怎样呢？

2019北京世园会为了向世人呈现一个别出心裁的花园，丹麦设计师安德森和他的团队多次来到中国，从中国的水墨画当中汲取灵感，设计而成园，意在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现代设计语言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设计当中，安德森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的前景、中景、后景布局，用石、光、水、风、木、人等元素来定义新的园林。第十二届永定河文化节昨天在北京电视台举办开幕晚会，在为期三个月的文化节期间，市民可以欣赏到多种形式的永定河主题原创艺术作品。开幕晚会上，《大河传奇》《永定河畔》《永定河咏叹调》《母亲河》等原创文艺作品，通过舞蹈、配乐、诗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了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所孕育出的丰厚文化。欢动北京第七届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目前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的青少年文艺代表团汇聚北京，和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青少年交流演出。本届欢动北京的嘉年华环节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各国青少年参加展演、互动和联欢等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早来在床上不是偷懒，鸟儿在窗外唱，好自在无比的暗示，就像太阳潜入深秋很温暖，阿旺君等待也在等早餐，喵咪却已在耳旁，生活就像这样，要有一个萝莉的行囊。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呀，谁说男生不能留长发？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呀，谁说男生不能穿碎花？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呀，和深夜和男人的那，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呀，看他不像个男子汉，逗他有满身正义感，就像太阳把树叶全都晒得很温暖，眼这里的那个萝莉呀，眼塌下来也不要怕下，眼这里的那个萝莉呀，有些感情也得放得下，眼这里的那个上帝都说，爱萝莉讨厌。 非常慵懒自在的调调，来自于陈萝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呀。歌里唱到：“鸟儿在窗外唱，好自在，无比的安适，就像太阳渐入深秋。”暖很温。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前面呢，我们去到了西班牙的马拉加，在这里呢，我们感受到了西班牙马拉加的阳光，也再次的看懂了毕加索的作品，以及了解了毕加索在这个地方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些故事。接下来随着下半段的到来呢，我们要换一座城市了， 为什么要听到电车里的那个萝莉啊？因为下面我们要去的这个城市就被誉为是电缆车上的城市，来自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瓦尔帕莱索呢，位于智利太平洋沿岸，在西班牙语当中翻译过来叫做天堂谷地。光听这个名字啊，就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山坡上会异常的陡峭，又有着五颜六色的电缆车。早在1996年的时候，这些电缆车就被评为了世界上100个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在1998年的时候呢，智利政府又将它们列为了全国性的纪念遗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这座缆车上的城市好好的逛一逛。首先吴亦凡 Hold me down，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可以 hold me down down down，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意就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至少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hey, yeah，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眼发烧之前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青春，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歌都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 oh，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baby yeah， hold you down，欢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副歌，来自于吴亦凡亲自参与作曲和制作并演唱的 Hold Me Down。 这首 Hold Me Down 呢，有一首英文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当然是中文版本。这首作品当中呢，诠释出了男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位真正懂他的女生陪伴在他的身边，也是描述出了一个男生不为流言蜚语只为一人倾心这样的一种状态。在炎热高温的今年的夏天呢，这首歌曲好像可以带给我们些许的清新快意的舒畅情感。此时此刻我们逛的是智利的瓦尔帕莱索，这个城市呢被称为是电缆车上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全城共有30多个电缆车，往返于海边港口和山顶的居民区之间，每年的载客量啊非常的厉害，高达1200万。这些电缆车呢都有一个多世纪的高龄了，近年来很多的是被逐渐的废弃，但是最受游客欢迎的几条线路还是慢慢的保留了下来。坐电车你觉得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还是一件什么样的感觉呢？好 好像因人而异，因今天此时此刻你的心情而决定。 Norah Jones Carry On。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final destiny. So carry on.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ve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总会有一些事情猝不及防的发生，总会有一些瞬间来不及去反应，但是一切都会尘埃落定，最终一切还只能 carry on 继续前行。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Norah Jones， 略带慵懒的唱腔，让整首音乐呢都有了一种马上会停下来的感觉。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静静的享受属于一个人的时光，无论你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周间上班的午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Daybreaks 当中。他曾经说过，这张专辑对于他而言呢是非常圆满的，受到他早期音乐风格的影响。之前 Norah Jones 更多的作品用的是吉他去创作，而这张专辑的音乐呢主要是用钢琴创作的，他个人非常喜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点4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作品《我的心里只有你》。 只有你。 是的，没有他，来自于黄小琥。 相信我的情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 是为了他。自从儿子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看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我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一定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经典的旋律真的是久唱不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原曲呢是发表于1955年，当时是巴拿马人的创作，首唱者呢也是古巴歌手，在1960年的时候呢首次有到了中文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近期黄小琥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进行的现场演唱。此时此刻我们去往的是智利的瓦尔帕莱索，还记得吗？这里是电缆车上的城市，全城呢共有30多个电缆车，每年的载客量高达1200万，电缆车会往返于海边港口和山顶的居民区之间。说一说这些电缆车吧，比如说最古老的 Escanor Conception 缆车建于1883年，真的是很久很久之前了，以及景色最美的 Excelsior Regina Victoria 缆车等。这些缆车呢大部分都很像火车车厢，其中呢只有一辆缆车小的呀就像是一间电梯一样，一次只能坐8个人。在旅途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缆车，好像乘坐前、乘坐中、乘坐后，你都会觉得这个过程充满着种种的乐趣。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纳武克热带来他的作品 Three Pass。 That's my ICE One Pass， 将会马里纳武 One Pass， 我的全开都 Beast One Pass， We got a Three Pass， We doing so fast下了斗险，其他的尽量靠边，我是躲在我的后面，这种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荡秋千。 Young King Young Boss 从来不会动的受了，什么风格都 OK， 听我 rap this so fake， Whoa， 所有人都 know my name， ICE 又来了，看看天路电闪又雷鸣，从成都飞到北京，脚步根本从未停。 Whoa， 看着燃烧的麦克风给你传达你我爱的梦，毫不犹豫站上顶峰，这种感觉无法来形容。太多评价说我另外，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实至名归。你要给我 pass， 全都给我 pass， 要呼吸不止 hip hop， never ever ever stop， 这是我的身心容貌， Three pass 代表王者荣耀。 拿起 my ICE One Pass， 加快马里纳五 One Pass， 我的全开都 beat One Pass， We got a Three Pass， We doing so fast。Flow， 继续我